好，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何等的一位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透过圣灵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无非都是有凭有据，是按照你的话语，依照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所讨论的，而不是我们某个人或者我们自己的推理。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团契，也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和顾念我们的有限，帮助我们思想，这确实是无限的奥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 今天三一论第五课，我们仍然是在simplicity 上帝的纯一性，也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预设前设，讨论三一论的一个前设的概念。上帝是一，不只是独一的上帝，也是纯一的上帝。就圣经的三一论述，我们之前主要是 focus， 我们上一堂课主要是聚焦于到底什么是，当我们讲上帝是单纯的或单一的或纯一的 simple， 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三一论之所以有三一论，主要就是预设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这样的一位纯一上帝。那么接下来就是，如果我们要坚持就我们上堂课所讨论的上帝之纯一性，那么我们怎么同时坚持上帝的三？ OK， 上帝如果是纯一的，我们怎么说又同一位上帝是有三个位格，这有什么意义？但是就圣经的三一论述，圣经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我们必须同时坚持以色列啊，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这个独一不只是宇宙中唯一，也他本身也就是一，但是也必须同时坚持这一位上帝是三个位格，这个是三个位格怎么个是，我们今天也许会有一些讨论。首先我们再重申，这三个位格之所以是三，有其区分，一二三有其区分，这区分 是只有一种区分，就是这个所谓的起源关系之区分 ，relations of origin， 或者就是 mutual relation， 他们这个三个位格之间彼此的关系，以此来作为区分。OK， 而我们也需要坚持，如果我们说是同一位上帝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坚持三个位格都是同一位上帝。OK，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我们人不只是我们人的智力，也是我们人的语言的，有点像是已经到极限了。就是当我们要说任何其他的事物，受造的事物，你要说三就是一，一就是三， it just does not make sense， 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唯独我们认知，当我们是用人的语言来讨论上帝，而这个我们有其基础和有其合理性，是因为这是上帝他自己用我们的语言向我们的自我启示，一位上帝三个位格。 OK， 有这些前设立场之后，我们可以排除，至少要排除两个常见在三一论上面会看到的错误，会遇见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我觉得是时常见的，或者我们没有仔细思想会不自觉的以为的所犯的错误，就是上帝的三个位格是同等的部位 parts， 或者三一论其实在讲说我们有一位上帝是由三个同等不同的部分所组合而成的。OK， 这是第一个错误，三一论中时常见到的错误。某个教会的信仰告白，这是我只是随便用一个例子，我看到的一篇文章， 最近在美国引起某些争议的一个教会的信仰告白，因为会引起争议，是因为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担任美国南方浸信会，现在是美国南方浸信会的他叫什么 president， 那个就是头头，美国南方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我们大家可以说是所谓福音派的教会的教派 denomination 之一。OK， 这个教派目前现任的头头 president， 他自己的教会的信仰告白在网上说，我有把它列出来，然后这个上面也有连结，可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他在这边基本讲说他们的信仰告白说，我们相信上帝是一，他是创造者，他是宇宙的统治者，他永远就存在三个位格之中，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He has eternally existed in three persons。 接下来有问题的是，就是他怎么解释这永远存在三个位格之中呢？这三个位格是父子圣灵，接下来最后一句是有问题，这三个是同等的，一个上帝的同等部位或部分， three equal parts， 这个就有问题。这是你要说他们三个位格以三个同等部位来理解的话，你其实就已经犯了三神论。OK， 或者你已经 introduce 那个可分割性到一个上帝里面。Anyway， 这是会常见的三义论里面常犯的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所谓的纯一性也坚持上帝并不分种和类，并不是上帝的本质是一种，而上帝的三个位格是这一种之中的之下的三个分类，这也是另外一种常见的错误。OK， 坚持，三个位格，并不是我们刚才有讲说有一个前设在一二三第三条，三个位格都是同一个纯一上帝，但是这个坚持并不是说三个位格是三个上帝 ，right？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也就是说三个位格并不表示上帝有三个存有，三个意志，三个心智和三个不同的能力或 energy 等等。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在纯一论的前设或者坚持之下，纯一性的前设或坚持之下如何来讨论三，也就是三个位格。我们先要讲我们什么是我们所坚持的，这三个位格之所以有三或有其区分，这唯一的区分不是他们一个事物与另外一个事物，或一个部分与另外一个部分，或者种与类之间的区分，而是他们之间关系，彼此的关系有其区分。 OK， 而这三个位格都是同一位纯一的上帝。那么在这几个预设之下，我们排除两个常见的三义论上的错误。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在主日学大家太安静，我现在开始心里会毛毛的。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不知道过几个月之后又会跑出有什么我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如果有问题，请大家尽量问。OK， 好，按照上帝纯一性教义的这个 grammar 或者文法，我们说上帝的每一个上帝的位格都等同于独一的真上帝， equally and identically the one true and living God， 就是上帝，就有上帝一切的丰盛，父就是独一上帝，子就是独一上帝，圣灵就是独一上帝，但这并非三个不同的上帝。 而如果他们每个位格都是这一位同一个独一的上帝，真上帝，那么三个位格就有上帝一切的丰盛。也就是为什么经文会说基督有上帝一切的丰盛。Okay. 如果有一切的丰盛 fullness, 他就不缺其他两个位格所有的。凡父所有的子也有。凡子有的圣灵也有。以此推论。Okay. 除了什么呢？凡父所有的子也有，其实也就是说凡父所是的子也是，但是有一个 exception, 有一个例外，或者有一个例外将其每个位格区分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不是全能，不是父的全能比较大，不是大小，不是时间上永恒或非永恒之间的差别，而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其区别出来。也就是说，凡父所是的子和圣灵都是，除了子和圣灵不是父，就是这样子。 OK, 也换言之，上帝位格之间的区别只有 personal properties,就是位格属性之上的区分。 OK,我们当然知道位格属性上有别于common property 或 essential properties, 位格属性就是关乎于他们关系上面的区分，父与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区分其位格。但是凡，如果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讨论的原则，凡父所有的子与圣灵都有，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就是关乎于他们的 essential properties, 共同或者本质上的属性。如果父是美善的，子和圣灵同样美善。Okay, 等等。位格属性就是起源关系 ,relations of origin。换言之，只要不关乎，这边有另外一个用词出现。但是其实是同样的意思，relation of opposition, 相对关系。相对关系其实就是 relation of origin, 就是起源关系。相对为什么会用相对？因为讲到关系的时候，就或者起源的话，就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终结点。父开始起于父，生出子，终结于子。出于父，终结于圣灵，出于子，终结于圣灵，等等，这就叫做相对。父与子之间有相对的关系，所以除了这个关系之外，没有所有的东西在上帝 ，In God all things are one, 所有上帝都是一，纯一。Okay. 所以当我们讲到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讲到这个位格之间的区分，或者位格之间的关系。有三，严格来说其实 OK 没关系，就是有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前一，对不起，纯一性的上帝是纯一的上帝这个前置架构之下，在这个预设之下，或者在这个范围之下，再来讨论三，那么你这个三个位格之间的区别就由纯一性来定义。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三个位格的区别是三个不同事物或三个不同并存有之间的位别，因为你有一个纯一性的前设架构。 你也不能够说它是种与类之间的区别等等等等，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我们必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三，所以我们仍然说这三有实际意义上面的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必须是在纯一性之下去理解去论述、okay. 这就是纯一性决定或者定义三个位格之间的区别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继续讨论，如果大家有问题请提出来。纯一性这个教义 simplicity 厘清三一上帝三个位格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纯一性并不否决上帝内在有其区分或区别 distinction， 说上帝是 simple 并不否决上帝本身有其 distinctions。不是苏西尼的异端，16、17世纪否认三一论的异端，和某些现代神学家所坚称的，如果他们要这些三一论上面的异端，很多他们第一个犯的错误，上次要提到的，就是先否决上帝的纯一性，说这个上你要说上帝的纯一性，不只是没有任何的意义，逻辑上说不通。你其实也会否定上帝的三个位格，但是 No， 正统的三一论会说不，这是你没有搞清楚我们所讲的纯一到底是什么样的纯一。纯一并不否决区分 ，OK， 但是却规范有什么样的区分 ，OK， 所以不是分种类、本性和位格。之间的区分，分部分，分实质与附属等的区分，可以这个关于这个区分可以见上一课和第二课。OK， 实质与附属就是，上帝有一些本质是属于他的 substance， 那有一些则是附属的，就像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质与附质之间的区分，我们的本质就是人性，附质就是。你是人，可是你可能是男人，你可能是女人，你可能长得高，长得矮，长得等等 ，OK， 那个是不是人的必要条件？但是每个人都由这个本质和副质所组合而成，但是在上帝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区分，上帝就是一个上帝 ，OK。而位格属性的区分呢？我们现在。再进一步讨论说这个 relations of origin 是不是有所名字 ？OK， 在三一论历史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名字来讨论这个这些关系，父与子与圣灵之间的关系。但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来说，父的位格属性就是他是为父（paternity）， 为父；子的位格属性即是为生出的。或出生的 filiation， OK， 圣灵的位格属性则是被呼出的 spiration， OK， OK， 这个 spiration 你又可以再分为 active 和 passive spiration， 位格的圣灵的位格属性，严格来说，它只有你们会认为它是积极还是被动的呼出。凤娟，你觉得呢？你圣灵是被父与子呼出或者发出的。那么，如果我们要再讲严格一点的，我们会说圣灵是被发出的 ，right？ 它是被动的，被父和被子所发出的。OK， 但是。我们就是现在简单一点，就是父的位格属性有一个名称叫 paternity， 为父；子的位格属性是为出生的 filiation， 然后圣灵的位格属性是呼出的 spiration。OK， 也就是说，这是起源关系的另外一种名号或者表达方式。 起源关系 relations origin 为什么会用这个名词？初起源之关系，源自于的关系，顾名思义就是位格有所起源或者起头和终止的 communication 传递，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起源关系本身这个名字就应该给我们一个活动或者活力的概念，有一个 some kind of activity 从起到源头，不是死死的没有动作的，是有其动作或者 act 或 actuality 的。OK， 所以起源关系顾名思义，有所起头，那有所起头就有所终止，或者使终结点 okay, terminus okay, 而这个有起头和终结的话就有其中间的 communication 所谓的传递，所以我们会说父和子之间的这个传递呢是什么样的传递，父与子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再回到是出生和被出生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是 eternal generation 永恒中的出生的关系，父永恒中出生，子永恒中被父出生，而在这个关系之中有一个传递，从起到源头，从起源头到终结点，这个传递大部分的神学家会说传递的是那纯一的本质 simple essence。而好，那我们讲到圣灵呢，也是父和子借着永恒的呼出或者吹出或者发出 eternal spiration， 将其同样一个纯一的本性 simple essence 传递给圣灵。我们不当我们你可以注意到这在此我们又开始在达到我们人的语言或概念上的临界。我刚才在讲这个时候你不自觉的就会觉得哦有起有头，就时间上有起有头，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在永恒中，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开始，从来没有开始也从来没有停止的永恒生出和永恒发出。也就是说在纯一性的概念之下，这个的永恒发出或永恒生出是从来没有开始也从来没有停止的一个 act 或 activity， 一个活动，一个传递，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 Why？ 因为唯有我认为唯有在这种的三一论述之下，在纯一性的前设，然后在三个位格如此理解的架构之下，你才可以说我们的三一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不是一个死死的坐在那里不会动的本质，这个本质内在就有生生不息，好了，我们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不断的传递或者活动，或者神学家会说三一上帝的内在工作Upper Trinitatis Ad Intra， 三一上帝的内在工作，这是永不止息的。Okay. 也就是说，这是在一个自我生命中，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 self-existent life， 全然联合，全然。可是这个 self-existent life， 我们想到说，一个自我生命是一个很孤独的，好像我们会想到。就是一个自立自存的，好像在森林里面或在沙漠里面的生命。No， 不是，这个自立自存的生命里面就有全然的丰盛和活力 fecundity， 因为他们有这个三个位格之间的彼此的传递或者关系。OK， 也就是说，就此来说，你可以知道为什么。神学家会说上帝之间，上帝本身没有所谓的潜能和动和实现或实践之分，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全然的实现 actus porus， 在这个互动之中，他已经是这么的全然的丰盛，他没有未发挥的潜力，就这么说了，没有空间容许他有未发挥的潜力，他是全然的发挥，全然的实践，全然的动作，全然的生命。接下来Dr. Swain 用经文，譬如说上帝就是光，我们之前这一章讲到 Simplicity 开始用的这个作为我们范例和模范的这节经文，上帝就是光， OK， 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而子是父的光辉，你没有办法把光辉和光分开来，而子与父在圣灵中的互爱，这个是 Western Trinitarian Theology， 西方，这个是譬如说奥古斯丁，延续奥古斯丁下来的常用的理解，就是圣灵是父与子之间的 bond of love， 上帝就是爱，而圣灵是父与子自我在三一上帝存自我存有之中父与子之间的爱的连结。或爱的捆绑，上帝是在那不可靠近的光里，而父是透过圣灵在子里面。 Scott Swain 引用的经文是我们的主受洗的那段经文，怎么说父是透过圣灵或借着圣灵在子里面，我们主受洗的是借着他外在的工作给了我们一个三一上帝内在神明的图像，天上发出声音，父发出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以鸽子的样式降入 S， 好像是马可福音特别是用这个介系词，不是降在，是降入耶稣身上，而只借着圣灵以父为乐，父啊我感谢你，耶稣就在圣灵里面欢喜，因为这些奥秘你没有让通达人知道，只让孩童知道。这就是这也是 Scott Swain 在这里使用一个原则，上帝的外在启示和外在工作必然告诉我们，启示于我们关乎上帝的内在关系或内在存有的真理。Okay. 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梦怡还好吗？吴牧师 OK 吗？ 有耶稣受洗那段经文就很能够抓得住这个三一的没有开始及结束的传递，而且也承认这是我们语言的极限，但是有圣经的启示，所以很可靠。 耶稣受洗是给了我们一个图像，但是我们说出生或者发出其实都是也是基于圣经的经文嘛。我今日生了你，诗篇第二篇，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注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诗篇第二篇。OK， 那个出生是什么样的出生？那个发出或者差遣出，除了圣灵这个字本身，这个名号本身就有呼吸的意思，还有就是我差遣给你们为保惠师，我从父那里差遣给你们为保惠师，父自己要差遣给你们为保惠师，差遣后发出 OK 等等， 所以我们有图像，在启示中有这三一关系的图像，也有三一关系的字眼，让我们的三一论有所根基。疑心 OK 吗？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 OK。 博瑞 OK， 你们 OK。 好，OK。So， 结论，关于纯一性的结论，纯一性教义基本上是陈述圣经的三一论述。如果不是上帝的启示，我们甚至可说逼使我们如此这样子的论述，有这样子的论述，有谁会想到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论上帝？所以纯一性的教义奠定上帝是合为一，只认三个位格是同一位上帝，也厘清位格之间有确实的区别。你们的教义里面有那个 real distinction， 这是 Scott Swain 所用的字，可是他用的这个字，他要强调的是三个位格之间的区别是确实真实有其区别，就是relations of origin， 就是起源关系上面的区别，这个区别是确实的，是真实的。他用的字眼是 real distinction， 但是这个字眼如果你在技术上面，神学的技术用语上面的话，它是有另外一个意思，也肯定不是 Scott Swain 在这本书里面在此用的意思。 real distinction 或者distinctio realis 是神学家用来区分不同的区分所用的一个技术字眼。real 或者 distinctio realis 讲的是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之真实的区分。我在这边只是稍微提到，因为以后也许我们还会讲到说，当神学们将说在做区分的时候，尤其讲到位格的区分或者上帝属性和上帝本质之间的区分，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因为你不能说这个区分是真实一个物质和另外一个物质的区分，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也不是纯粹概念上的区分，也不是看起来像的区分，那到底是什么区分？ Anyway， 就是我只是趁这个机会，因为 Scott Swain 在这本书里面用 real distinction， 他说三个位格之间的区分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 Scott Swain 在用这个用词的时候，他是在使用技术神学的技术用词 distinctio realis。 OK， 这个纯一性的教义，在这个教义的前设或者架构之下，也让我们由此一瞥三一上帝之内在丰盛，生命之丰盛，这我们刚所讨论的这个传递 relations of origin， 起源关系所暗示的、所代表的这个互动连结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纯一性？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么反我们本能理解的这样子的概念？不是我们要试着解释或者解剖或者解析三一上帝之生命本身，而是应该最终是叫我们发出赞叹啊！这就是上帝自我启示。按照他自我启示，我们能够了解，也必须论述，也必须说，也必须发出颂赞的这样的上帝，是一位上帝，可是不是死的，不是不会动的，不是没有互动的，反而是这一位上帝在他内部有全然的丰盛，满足自给自足的生命。OK， 而正因为上帝三一上帝之名是可喜悦的，一个名 ，right， 是值得颂赞的。因此我们更应该思想，更应该有动机要常见主的美善。诗篇135第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一个名字 right， 三位一体的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父为善，子为善，圣灵为善，要歌颂他的名，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同一个名，因为这是美好的。三一上帝，一位上帝，父子圣灵是美好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想的这个主恩，这位主，这位耶和华是三一上帝，他是如何的美善，父美善，子美善，圣灵美善，投靠这样上帝的人是有福的。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请问一下，耶稣在世上特别提到亵渎圣灵，那以及耶稣升到天上也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你们是欺哄圣灵， 嗯， 这是不是这个 distinction、 啊、 那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真实的分别？ 哦，我、这个背后像这一类的经文，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个欺哄圣灵，就很明显告诉我们，不论我们怎么理解圣灵，你至少不能够只理解它为某种能力，或者某种全能，上帝的能力或上帝的全能，它一定是一个位格，因为你没有办法欺哄能力或者象征 ，OK， 但是。能被欺哄的就是有其位格，同样的能被亵渎的也是有其位格，所以不管你怎么理解，这至少背后你要有个位格的概念，才能够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那是不是有其确实的区别？也是，是的。你必须说，如果你要坚称圣灵是位格，那么你其实也就相连的必须坚称父是位格，子是位格。那你要说他们都是位格，就必须要有其区分。那怎么区分？这个就是异端和正统之间的差别。Right. 你不能说他们是三个上帝，这个区分是三个不同的上帝，只是按照他们意志上的联合组成为一个上帝，然后这样子就变成异端。对，会有，一定是有其区分，但这个区分是因为你认知圣灵是一个位格，一个person。 OK， 仁光，你们那边 OK 吗？ 关于那个牧师分享的那个讨论的那个圣经里面有他的解答吗？ 我们什么意思？ 因为他讲到那个上讲到的圣经里面讲的那个，那些问题啊。 哦，我懂了，我懂了。你是说吴牧师刚刚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关于亵渎圣灵的吗？ 对对。亵渎圣灵的那个圣经里面有那个可以找到那个答，就是一个应该说解答还是答案？ 我们要知道答案，要先知道问题是什么。所以吴牧师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人 就是，比方说亵渎圣灵这一些啊。 对，然后呢？这些 那个什么应该是说什么才是亵渎圣灵？ 哦， 亵渎圣灵的话语。 Right.我们简单讲，之前好像我们有讨论亵渎圣灵话语，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希伯来书六章那边所讲的，就是你已经尝到来世的权势，你已经有份于圣灵，你已经知道圣道的美善了，就像那些法利赛人已经见到耶稣行神迹，但是他们却说什么？却说这个事他是靠鬼王赶鬼 ，right？ 那这个就是已经看到上帝儿子的作为，却明确的否认这个，这个就是亵渎圣灵，就是其实你就是 否认圣灵的工作，否认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或者否认圣灵在借着基督所做的工作，大概是这样。对，这样子就是不得饶恕的，因为他是已经不断的否认上帝的工作。可以吗 ？OK， 就是不是就是说，要圣经提到亵渎圣灵以及欺哄圣灵，就是在强调圣灵是一个位格，所以他才会被得罪而发怒这样。 Yeah， 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如果说你要欺哄或得罪或者亵渎，你必须要有个具体的对象 ，right？那这具体的对象是圣灵，那么这具体的对象，如果你说具体的对象，就是表示他有其位格，他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有些人会说，哦，圣灵是上帝的全能，那个字眼代表，或者是上帝的灵在，no， 他是一个位格，是可以被欺哄，也可以被亵渎。 小道， 嗯。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从小在教会生活长大，然后到出社会之后，他遇到他现在的先生，然后他就转供奉那个神明， 嗯，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他觉得神都一样，然后他觉得是说他供奉那个神明比较有灵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这个跟亵渎有关系吗？因为他曾经就是在教会。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严重的罪 ，right？ 就是如果你亵渎圣灵，甚至哦，约翰会说，我不说为那个没有办法赦免的罪祷告。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也许他生活中的教会从来就没有正确的教导，也许那个教会只是有名无实的教会，也许他真的是从来没有尝过来世的全能，有份于圣灵，或者尝过圣道的美，你知道吗？一个人在教会长大，不见得他就真的经历过圣灵的大能，或者见，所以I don't know， 但是我会说，像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可惜，也很危险。因为我的经验是，要叫这样子的人回归信主，会有更多一点的难度，也许吧。Yeah. 我会说，我们要很小心，就是因为我们遇到说亵渎圣灵，大家都会想哪一个罪是亵渎圣灵，哪一个罪是不可赦免的。我会说，其实我们主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个罪。他会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不断的经历上帝的，也不断见证上帝的工作，也不断的领受上帝的恩惠，却不断的否认上帝，不回归上帝，那么他其实在做的不外乎就是他根本就否认了救恩，他根本就没有得救的盼望。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就连三次否认主的彼得都能够挽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会犯的错就是想要判断哪一个人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然后他就没有救了。我不认为我们的主有，我应该说大部分的状况之下绝对没有给我们绝对的这种判断 judgment of certainty， 反而我们是时常要用 judgment of charity， 就是用宽容的判断来判断属灵的事物。我觉得你碰到一件事，你都可以往用我们人的可以往好的方向，可以往坏的方向，基督的原则应该总是往好的方向，用宽容的判断来判断属灵上的事物。因为如果上帝不是以宽容的判断待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得救的盼望。对、yeah. 好，关于三一论今天的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本书应该被推荐到神学院去。 我必须说，神学院里面有很多好的书，但这不见得会发生有什么效用。书，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书，第一个你要读，第二个你要读得懂，第三个就是读懂的人要能够教，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anyway， 好，如果 谢谢你，你教得很好。 要不然就是你们都在听我在这边呼噜。 我真的听懂，我也受用，谢谢你。 谢谢牧师。Yeah. OK， 好，我们就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做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思想，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是属于父子圣灵的名的人，我们是在父子圣灵名下同一个名下的人。这应该是我们越想思想这个奥秘和这个奇妙，应该是叫我们心中最终发出赞叹，而不是更多的不确定和质疑。也愿今天晚上这样短暂的讨论，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所信的是何等上帝而发出赞叹。也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个人都有好的休息，也帮助每一位幸福的弟兄姐妹明天都能和他们的家人都能够来敬拜上帝，能够来领取恩典。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拜拜。 Bye.